松，心空空。大叫一句，无声。大哭一场，哎，如常。让酒塞满杯，让杯装满泪。 像我这样成就，或太牵强；而像你这样，每一位也心痒。清楚你为暗示我，

起背包，跨过高山，闭上双眼，感受春天。 我会在。

会写的话，你又不会退的浪，你又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你又不会淡的吧，没有不会好的伤，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，你在犹豫什么？时间从来不会等，不会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青春就是要你好看。 花儿花儿为谁开？一年春去春又来。花儿说，她为一个人等待。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。

用沙声捏住梦里通天塔，为贪念不惜代价。别害怕，我们都孤寡。

时光留不住，春去已无踪。